记得当年大闹天宫还用说，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，从不会改过，双眼里只有自己，有些恶意，有些暴力，有点着急，不要了报应，不要随意，我不要紧，不只剩下后，现在我又不接连修理，比下我我的人其实二逼，怎么烦人我你问我要命，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的本命，我又不接连修理，比下我我的人其实二逼，怎么烦人我你问我要命，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的回忆，能被全都阴阳，我脑海四根清净，有些正义，有些道理，有点义气，别给忘记我的教训，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，现在我又不接连修炼，比上我我的天气是二逼，怎么办人我一问我要念，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他的命，我又不接连修炼，比上我我的天气是二逼，怎么办人我一问我要念，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的回忆， 一起都看过我每一步都很不错，但是忠心值和某某为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，就是喜剧那么就是那么幽默，还有一点幽默，但是爬山路过我们的主角英雄还没料到自己心酸，他以为是私人问题，而且还没找到自尊，我们猜猜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，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八度空间的歌， 也许夜路会充满着危机，阻挡了光明，没关系，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，热情转身后还会再继续，下过雨会看见美丽天气，梦只要相信，哪怕会遇到更多的危险袭击，有你坚定的勇气不怕暴风雨，一加一再加一要刹车的气，你当时我和你都绝放弃，结局是精彩可期，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惊喜，别怀疑所有秘密都是 这个气，一家幸福和你等于绝不放弃，绝对是精彩可期，梦想的约定，未来的惊喜，别去怀疑，所有秘密都揭开谜底，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，未知的命运。 在我唱的这首歌曲，给我最亲爱的妹妹，在我未来生命之旅，要和你同手同脚地走下去。

保护着我的天使，从此我再没有忧伤。

只听歌。

see this song in our lives again.

伤，没选择的遗忘，结果注定这样。故事该有多长，他不停地眺望，再然后你离场，我却疯了一样。你若善良，远走高飞，地久天长，谁的一生 小姑娘在穿着长旗袍，卖相老好的。亲戚里向有九十一位，小学堂里侪是人，老忙得不得了。我一直辣盖里向引侬，就是引不着，急死我了。最后只好跑出来帮侬打个电话，通是通了，侬就是想拐气，一句话不讲，不晓得侬辣盖想啥么子。我听不准侬到底啥意思，只好挂脱咯，气死我了。 小啊，想来不小啊， Doesn't mean anything. 到现在你说 sorry.